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预选赛结束那天，他偷溜出去吃甜菜汤，却被白俄媒体盯上了。俄罗斯的媒体也很青睐这个来自中国的少年，一来他是青年组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之一，水准却相当出挑；二来在国际审美里，东哥也是一个五官浓艳的美人胚子。被媒体抓到时，东哥穿着一身白色的休闲装，戴着黑色的头带，额前的碎发全部向后撩去，露出洁净饱满的额头，从热腾腾的汤碗和蒜香面包里抬起头来，不躲不闪，对摄像机抿嘴一笑。后来东哥的这张照片登上了当地杂志的封面，媒体称赞他是能让人联想到希望的少年。而他决赛时的照片则留挂在了省队的荣誉教室里。决赛那天，东哥选的配乐是《我心永恒》。他将一头头发染成了浅金色，而养得雪白的皮肤在金色的映衬下更显得浴血干净。飘逸的白色衬衫往亚麻色的英伦风背带裤里一扎，勾勒出一把极瘦而标致的腰线。萨克斯的前奏响起，他的眼神也随之渐渐变化。上的是那段漫长的恋爱岁月，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爱。虽然事实证明那是一段再可笑不过的笑话，可那份爱不是假的，他曾经让东哥发疯，而现在他沉淀在东哥的眼底，成了一潭静影。为了配合音乐，东哥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了极致的舒缓与轻柔。东飞鸿坐在看台上，望着场中的青年，一会儿欣慰，一会儿又禁不住去想他身体里的那个人。场中的少年做了厌世转、扶腿、抓刀、贴头，目光往上扬着，似在沉思，似在仰望。他目光里泛着水，湛然若琳。东飞鸿想，这大概是迟小池这些时日来带他去感受光与自然修炼而成的结果。在一个完美的直线接续步后，他做出了跳跃的准备。远在冰室的娄思凡忍不住探身朝向屏幕，他猜想到东哥又要跳 3A 了，他能成功吗？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总归要有一些紧张的吧，就像是他第一次参加时一样。还没等他想完，屏幕里的东哥便有了动作。下一秒，合唱的欢呼响起， 3LZ 勾手三周跳堪称完美的完成度。而欢呼声在看到东哥的下一个动作时迟滞了数秒，继而在场馆里掀起了更大的浪潮，就连白俄的解说员的语速都禁不住加快了。 3LZ 紧接 3T 非常出色，看裁判会不会判这个动作成立。 不用裁判判定，在平稳落冰的刹那，东哥心里就有数了。他失败的次数和成功的次数几乎一样多，有没有成功他自己最清楚。在结尾动作时，他在原地旋转间朝前方伸出手去，在场观众无一不想到泰坦尼克号里那个穿着西服的青年向他的公主和爱人伸出的手。他握了一个空，旋即把掌心收入自己怀中，闭目沉思。义务完毕，掌声雷动，有玩偶和玫瑰花不间断地从看台上落下， 这是花滑比赛规则所允许的，代表的是赞美和认可。而东哥在微微喘息间张开口，将手套咬下，抛向坐在场前第二排的东飞鸿。东飞鸿心思一动，伸手握住那手套，看着薄而轻，实则保暖性能极好，翻出的一截里还残留着东哥的体温。东飞鸿愣住了，看向场中人，却在他眼里看到了属于池小池的光芒。061有点欣喜又有点纠结地握紧手套，心里却忍不住想，这手套他是要送给东飞鸿的吗？然而想归想，他难道还能忍住不照顾池小池吗？天长日久抛接手套已经成了东哥和东飞鸿在每场决赛结束后的保留节目，就连媒体也知道花花天才东哥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小叔，所以东飞鸿总会在赛场边享有一个靠前的座位。不过东哥在年满15岁的那一天，恰好也是进入成年组的第一场决赛时，东飞鸿因为飞机晚点没能成行，那个座位空下来了。但东哥的表现依然出色，他已经不是那个因为一些小事就会轻易影响状态的人了。这次他选择的曲子是有一点色气和慵懒的 Crush。 上身的白衫里掺着一点蓝，下身干脆是素净的黑裤，但微微解开的最上两颗纽扣以及从锁骨会到颈间的一道纹身锁链，让他整个人显得迷人又成熟了许多。随着身体的成长，许多高难度动作他都能更加轻松地完成，而东哥现在的经验怕是已经超越任何一个在役内的花滑运动员。这两者叠加，沉淀出了一番少年人少有的从容不迫。结束了赛后采访和发布会，池小池跟教练打过招呼，靠着一副墨镜一条薄围巾成功突围，溜出了媒体的包围圈。这是东哥的习惯，在比赛结束后溜出来自己一个人吃点东西，池小池则自然地把这个习惯继承了下来。他随便走进一家年代感挺强的咖啡厅，点了一杯咖啡，一份奶油塔，坐在落地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单从肉眼来看，一点也看不出这个世界正在以12倍速前进。东哥是在办完调转成人组的手续后直接过来比赛，行李还放在青年组的宿舍里，估计一回去就要着手搬家了。等这次回去，他也要直接面对娄思凡了。这些年来，娄思凡这台 ATM 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池小池提供了15张初级压缩卡、8张中级压缩卡、2张高级压缩卡，以至于061都看不下去了。然后他自己选择去看点别的，比如说东哥的比赛录像。池小池一个人待着有点百无聊赖，索性掏出手机打开了微信语音通话，跟东飞鸿连上了线。 小叔，你在哪儿啊？ 东飞鸿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润悦耳。 在路上，马上到。 池小池用精致的小叉子扎了一块奶油塔送进嘴里。 在路上你还能用手机啊？你看到比赛了吗？ 还没。 我输了，输得可难看了。 那你还笑得那么开心？ 小叔，你不知道，我刚刚才哭过。 是吗？ 就在他说出这话的下一秒，池小池身侧的窗玻璃被咚咚敲响两下。池小池转过脸去，加拿大午后的阳光洒在窗外人的肩膀上，将他的笑颜映衬得越发动人。而仍贴在池小池耳边的手机里，传来东飞鸿低沉温柔的声线。 我说了，在路上，马上到。